静静地守着电话。

否就能理解了一切，眼泪代替你亲吻我的脸，我的世界忽然冰天白雪，呼吸之间还残留你的昨天， 呼吸慢生活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自在生活。

故事，你的歌。

所以不可能去抗拒。 Boom boom boom boom， 我的心你的心一样频率，都说爱要小心怎么小心，我的船就这样翻在你眼睛里。 Boom boom boom boom， 你就不能去想忍不住爱，请你用一条河口水泛滥，爱情把所有的原则都打败。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忍住哭忍住笑忍不住爱， 想有你的关心和你的细心，让 东经115度，北纬39度，调频96.9兆赫，北京经典调频，你的记忆，你的调频。 This is your night tonight. Sunday.

一切已定局，求让崩溃的我继续，全身痛快地哭。 你对我来说是一种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恐惧，我害怕面对面，想不出什么好的话题。你对我来说是偏心感情，喝了下去我不能自己，控制不住情绪，就是控制不住总是想你啊，我看不清楚，我尽是恍惚，我不能自处，我没有你让我的心情总是零下三度啊，我看不清楚，我精神恍惚，我义无反顾，我情愿让步，你不要不在乎，至少说是偏心分歧，狠了下去我不能自己，控制不住情绪，总是控制不住，总是想你啊，我看不清楚，我尽是恍惚，我不能自处，我没有退路， 这种压力没办法抗拒。 经典九六九，你的故事，你的歌。 上车， 就听九六九， 顺风顺水一路走， 早晚都要听， 反正 九六九。 你只喜欢我微笑，你决定我的需要，我要怎么说才好，我不是为你制造关心，像是你讲。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